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15，唐纪31。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下。天宝元年春正月丁未朔，上谕勤政楼受朝贺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仁子分平卢别为节度，以安禄山为节度使。是时天下生教所批之州331，羁縻之州800，至十节度经略使已被编。安西节度抚宁西域，统秋瓷燕齐于田疏勒四镇，至秋瓷城，兵24000。北庭节度防治突骑师兼坤，统汉海天山一吴三军，屯一西二州之境，至北庭都护府，兵20000人。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，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莫离窦卢新泉8军，张掖交城白亭3守捉，屯梁肃瓜沙会5州之境，至凉州，兵73000人。朔方节度汉豫突厥，统经略封安定远3军，3受降城，安北单于2都护府。屯陵下封3州之境，至陵州，兵64700人。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，统天兵大同横野可兰4军。云中守捉屯太原府新代兰3州之境，至太原府，兵55000人。范阳节度临至西契丹，统经略威武清夷竞赛衡阳北平高阳唐兴恒海9军，屯幽蓟归潭邑衡定莫仓9州之境，至幽州，兵91400人。平卢节度镇抚视为漠河，统平卢卢龙2军。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，屯营平2州之境，至营州，兵37500人。陇右节度备御吐蕃，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仁镇威威荣墨门宁塞基石镇西10军，随河河川平夷3守捉，屯善阔洮河之境，至善州，兵75000人。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辽，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长川南江6军，屯益益茂当西直松为公雅黎瑶西13州之境，至益州，兵39000人。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宜辽，统经略青海2军，贵荣雍交4管，至广州，兵15400人。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，兵1500人。东莱守捉莱州领之，东牧守捉登州领之，兵各1000人。樊镇兵49万人，马8万余匹。开元之前，每岁供边兵衣粮 费不过200万，天宝之后，边将奏一兵进多，每岁用衣1020万匹，粮190万斛，公私劳费，民使困苦矣。贾银，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，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，告以我藏灵符在一喜故宅，上遣使于故函谷关一喜台旁求得之。陕州刺史李奇物穿三门运渠，新谓渠成，其物神通之曾孙也。人臣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前应年号，先天不为，请于尊号加天宝字，从之。二月辛卯，上享玄元皇帝于新庙，甲午享太庙，丙申合祀天地于南郊，赦天下，改侍中为左相，中书令为右相，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，东都北都皆为京，州为郡，刺史为太守，改桃林县曰灵宝。田同秀除朝散大夫，时人皆以宝符同秀所为，见一岁，清河人崔以清复言，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，云藏符在武城紫薇山，赤石网球亦得之。东都留守王垂知其诈，暗问国守符，奏之，上意不深罪，留之而已。三月，以长安令为监为陕郡太守，领江淮租庸转运使。初，宇文荣祭拜，严厉者稍息，即杨慎金得幸，于是为监王弘之徒，竟已历尽。百司有立权者，稍稍别致使以领之，旧官充位而已。兼太子之非兄也，为吏以干敏称，上使之都江淮租运，遂增巨万，上以为能，故擢任之。王弘，方毅之曾孙也，亦以善治租赋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。李林甫为相，凡财旺功业出己右，即为上所后，是谓将逼己者，必百计去之，尤计文学之事，或养语之善，但以甘言而因献之，是谓李林甫口有密，腹有见。上常陈月于勤政楼，垂帘观之。兵部侍郎卢循为上已起，垂鞭暗佩，横过楼下。循风标清脆，上目送之，深叹其韵界。林甫常后以金帛路上左右，上举动必知之，乃召荀子弟谓曰：“尊君素望轻崇，今交广集才，圣上欲以尊君为之，可乎？若但远行，则当左迁；不然，则以宾瞻分物东落，以悠闲之命也，何如？”荀惧，以宾瞻为请。林甫恐乖众望，乃除化州刺史，道官未己，诬其有疾，周事不理， 除詹氏员外同正。上又常问林甫以言挺之今安在，世人亦可用。挺之实为绛州刺史，林甫退，召挺之弟损之，欲以上代尊兄意甚厚，何谓见上之策，奏称封疾，求还京师旧衣。挺之从之。林甫以其奏白上云：挺之衰老得风疾，以且受以散治，使便医药。上探诈久之。下四月壬寅，以为詹事，又以汴州刺史、河南采访使齐焕为少詹事，皆员外同正，于东京养疾。焕亦朝廷素望，故并继之。上发兵纳石姓可汗阿史那辛于突骑师，至巨兰城，为莫赫达干所杀。突骑师大道官都摩度来降，六月乙未，册都摩度为三姓业户。秋七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辛未，左相牛仙克薨。八月丁丑，以刑部尚书李世之为左相。突厥拔西密、回纥、葛罗路三部，共攻古多叶户，杀之。推拔西密酋长为邪爹伊师可汗。回纥、葛罗路自为左右叶户。突厥余众共立叛缺特勒之子为乌苏米师可汗，以其子葛腊多为西沙。上遣使欲乌苏领内附，乌苏不从。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弃口以威之，乌苏惧，请降，而迁延不至。忠嗣知其诈，乃遣使说拔西密、回纥、葛罗路使攻之，乌苏遁去。忠嗣因出兵击之，取其右厢以归。丁亥，突厥西叶户阿布斯及西沙葛腊多、莫绰之孙伯得之依然小妻皮且登利之女率部众千余丈相次来降，突厥遂危。九月辛亥，上御花萼楼掩突厥降者，赏赐甚厚。护密先赴吐蕃，戊午，齐王携及礼仆遣使请降。冬十月丁酉，上幸骊山温泉，己巳还宫。十二月，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奏破吐蕃、大凌等军。戊戌，又奏破青海道莽部之营三万余众，斩获五千余级。庚子，河西节度使王垂奏破吐蕃、于海及游邑等军。是岁，天下县1528，乡16829，户825万5763，口489,800,000。回纥叶户古利菲罗遣使入贡，赐爵奉义王。二年春正月，安禄山入朝，上宠待甚厚，夜见无食。禄山奏言：去年瀛州虫食苗，臣焚香祝天云，臣若操心不正，事君不忠，愿使重拾臣心， 若不复神奇，愿使虫散。即有群鸟从北来，食虫力尽，请宣复史官，从之。李林甫领吏部尚书，日在政府，选侍西尾侍郎宋尧、苗进卿，御史中丞张乙心得幸于上，尧、进卿欲复之，使选人及者以万计，入等者64人，以子氏为之首，群议沸腾。前既令苏孝运以告安禄山，禄山入言于上，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，是手持试纸，终日不成一字，时人谓之夜白。癸亥，尧贬武当太守，进卿贬安康太守，乙贬淮阳太守。统考判官礼部郎中裴斐等皆贬岭南官，进卿湖官人也。三月壬子，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谕大夫为先天太皇，又尊高尧为德明皇帝，梁武昭王为兴圣皇帝，江淮南租庸等使为监，引潺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坛，以据江淮运船，以夫将通漕渠，发人丘陇，自江淮至京城，民间萧然愁怨，二年而成。丙寅，上献望春楼观新坛，兼以新船数百艘，贬榜郡名，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。陕为崔城府着锦半壁，绝跨绿山以西之，洪墨守居前船唱德宝歌，使每赴百人盛世而贺之，连墙数里，兼贵进诸郡清货，仍上百崖磐石，赏至宴，敬日而罢，观者山积。夏四月，家间左散记常侍，其僚属立足，褒赏有疵，名其坛曰广运。时京兆尹韩朝宗亦引渭水置坛于西街，以助财木。丁亥，皇甫为名引军出西平，击吐蕃，行千余里，攻弘济城，破之。上以右赞善大夫杨慎金之御史中丞事，使李林甫专权，公卿之近有不出其门者，必以罪去之。今慎由是故辞，不敢受。五月辛丑，以慎金为谏议大夫。冬十月戊寅，上幸骊山温泉，乙卯还宫。三载，春正月丙申朔，改年曰载。辛丑，上幸骊山温泉。二月庚午，还宫。辛卯，太子更名亨。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明，命河南尹裴敦富将兵讨之。三月己巳，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，以范阳节度使裴宽为户部尚书，礼部尚书习建侯为河北处置使，称禄山公职。李林甫、裴宽皆顺旨称其美，三人皆上所信任。 由是麓山之宠，亦故不摇矣。夏四月，裴敦复破吴令光，擒之。五月，河西节度使夫蒙灵察讨突骑师莫赫达干，斩之。更请立黑姓伊犁底密师古多禄皮切。六月甲辰，策拜古多禄皮切为实姓可汗。秋八月，拔西密攻斩突厥乌苏可汗，撰首京师。国人立其弟胡陇福白眉特勒，是为白眉可汗。于是突厥大乱，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城之，至萨河内山，破其左乡阿波达干等十一部，右乡未下，会回纥、葛罗禄共攻拔西密邪爹伊师可汗，杀之。回纥鼓励裴罗自立为古多禄皮切缺可汗，遣使言状，上策拜裴罗为怀仁可汗。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，立牙帐于乌德坚山，旧统耀罗格等九姓。其后又并拔西密、葛罗禄，凡十一部，各置都督，每战则以二克部为先。李林甫以杨慎金屈附于己。九月甲戌，复以慎金为御史中丞，充诸道驻前使。冬十月癸巳，上幸骊山温泉。十一月丁卯，还宫。术士苏嘉庆上言，遁甲术有九宫贵神，点丝水旱，请立坛于东郊，似以四梦月，从之。立在昊天上帝下，太清宫、太庙上，所用生育皆谋天地。十二月癸巳，至会昌县于温泉宫下。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，李林甫恐其入相，忌之。刑部尚书裴敦复及海贼还，受请托，广叙军功。宽微奏其事，林甫以告敦复。敦复言宽亦常以亲故主敦复。林甫曰：“君速奏之，勿后于人。”敦复乃以五百金录女官杨太真之子，使言于上。甲午，宽作贬睢阳太守。初，武惠妃薨，上悼念不已。后宫数千，无当议者。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，绝世无双，赏见而悦之，乃令妃自以其意起为女官，号太真，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为昭训女，前纳太真宫中。太真姬太丰艳，小音律，性景影，善承迎上意，不羁岁宠欲如惠妃，宫中号曰娘子，凡遗体皆如皇后。癸卯，以宗女为和义公主，嫁宁远奉化王阿西烂达干。癸丑，上祀九宫贵神，赦天下。初令百姓十八为中，二十三成丁。初，上自东都还，李林甫之上宴巡幸，乃与牛仙客谋增进道素父 及何敌以食关中，数年蓄积烧封，赏从容为高力士曰：“朕不出长安近十年，天下无事，朕欲高居无为，昔以正事为林府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天子巡狩，古之至也，且天下大柄，不可假人。彼威势既成，谁敢负一之者？”上不悦。力士顿首自沉，臣狂疾，发妄言，罪当死。上乃为力士置酒，左右皆呼万岁。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。四载春正月庚午，上谓宰相曰：“朕必以甲子日与宫中为谈，为百姓祈福。朕自草黄素至岸上，俄飞升天，闻空中雨云，圣寿延长。又朕于嵩山炼药成，亦至坛上。即夜左右欲收之，又闻空中雨云，药未须收，此自守护，达蜀乃收之。”太子、诸王、宰相皆上表贺。回纥、怀仁可汗及突厥、白眉可汗杀之，撰首京师。突厥皮且可敦率众来降，于是北边燕然，封岁无景矣。回纥赤地愈广，东济视为，西抵金山，南跨大漠，尽有突厥故地。怀仁族，子摩延绰利，号葛勒可汗。二月己酉，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。忠嗣少以勇敢自负，及镇方面，专以持重安边为务，常曰：“太平之将，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，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。”有七公百五十斤，常贮之驼中，以示不用。军中日夜思战，忠嗣多遣敌人伺其间隙，见可胜，然后兴师，故出必有功。既今两道节制，自朔方至云中，边陲数千里，要害之地悉列至城堡，赤地各数百里。边人以为自张仁胆之后，将帅皆不及。三月壬申，上以外孙独孤氏为敬乐公主，假契丹王李怀杰，生杨氏为宜方公主，假西王李延宠。以四，以刑部尚书裴敦富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。五月壬申，敦富做逗留不知官，贬淄川太守，以光禄少卿彭果代之。上加敦富凭海贼之功，故李林甫献之。李世之与李林甫争权有隙，世之领兵部尚书，驸马张继为侍郎，林甫亦恶之，使人发兵部权曹兼吏事，收吏六十余人，赴京兆与御史对居之，数日竟不得其情。京兆尹萧炯使法曹吉温居之，温入院，置兵部吏于外，先于后厅 取二重囚训之，或杖或押，嚎呼之声所不忍闻，皆曰：苟存余生，岂止尽达。兵部吏素闻温之惨酷，引入皆自污服，无敢为瘟疫者，请客而欲成，宴求无崩掠之计。六月辛亥，敕翘责前后知权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诱之，即君之兄，温须之弟子也。温始为新丰城太子文学薛仪见温才，赏召见，故仪曰：是仪不良人，朕不用也。萧炯为河南尹，常作事，西台遣温往案之，温至炯甚急，即温为万年城，未及炯为京兆尹。温素与高力士相结，力士自尽忠归，温夺炯必往谢官，乃先议力士，与之谈穴，握手甚欢。炯后至，温扬为京币，力士呼曰：及期不须币。谓炯曰：此亦无故人也。召还，与炯坐，炯皆知甚功，不敢以前世为怨。他日，温谒炯曰：囊者温不敢挥国家法，自今请洗心事功。炯遂与尽欢，引为法曹。及林府欲除不复籍者，求至玉立，炯见温于林府，林府得之，大喜。温常曰：若欲知己，南山白鹅虎不足负也。时又有杭州人罗西士，为吏深刻，林府引之，自御史台主簿，再迁殿中侍御史。二人皆随林府所欲深浅，锻炼成玉，无能自托者，时人谓之罗前即往。秋七月壬午，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。八月壬寅，册杨太真为贵妃，赠其父玄衍兵部尚书，以其叔父玄圭为光禄卿，从兄先为殿中少监，以为驸马都尉。癸卯，册武惠妃女为太化公主，命以上之，及贵妃三子皆次第京师，宠贵赫然。杨昭贵妃之从祖兄也，不学无幸，为宗党所鄙，从军于蜀，得新都尉，考满，家贫不能自归。新政富民，先于众通，常资己之。杨玄衍卒于蜀，昭往来其家，遂与其众女通。先于众通名相，以自行，颇读书，有才智。剑南节度使张求兼琼引为采访之使，委以心腹。常从容谓众通曰：今吾独为上所厚，苟无内援，必为李林甫所危。闻杨妃心得性，人未敢负之，子能为我至长安，与其家相结，吾无患矣。众通曰：众通蜀人，未尝游上国，恐败公事， 今魏公更求得一人，因言招本末，兼穷引现招，移官封伟，言辞民己，兼穷大喜，即辟为推官，往来近亲密，乃使之献春题于京师。将别谓曰：“有少物在皮，以具一日之粮，子过可取之。”招至皮，兼穷使亲信大积黍或精美者谓之，可知万民。昭大喜过望，昼夜兼行，至长安，立抵诸妹，以黍或谓之，曰：“此张求公所赠也。”时中女心寡，昭遂管于其事，中分黍或以与之。于是朱阳日夜欲兼穷，且言昭善出仆，引之献上，得随供奉官出入晋中，改金吾兵曹参军。九月癸未，以陕郡太守、江淮租庸转运使为监为刑部尚书，罢其诸使，以御史中丞杨慎金代之。兼妻姜氏，矫之女，林甫之旧子也，故林甫逆之。即兼以通曹有宠于上，遂有入相之志，又与李氏之善，林甫由是恶之，故迁以美官，使夺之权也。安禄山欲以边公恃宠，朔侵略西契丹，西契丹各杀公主以叛，禄山讨破之。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与吐蕃战于石堡城，为鲁所败，副将楚禅战死。冬十月甲午，安禄山奏陈讨契丹至北平郡，孟新朝名将李靖、李基从臣求食，遂命立庙。又奏建殿之日，庙梁产之。丁酉，上幸骊山温泉，上以户部郎中王弘为户口色议使，敕赐百姓复除。弘奏征其辇运之费，广张钱数，又使是本郡清货，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。旧制，戍边者免其租庸，六岁而耕，使边将齿败，士卒死者皆不申迭，贯籍不除。王弘志在聚敛，以有籍无人者皆为必克，按籍戍边六岁之外，悉征其租庸，有并征三十年者，民无所诉。赏在位久，用度日迟，后宫赏赐无节，不欲硕于左右藏取之。弘深知上旨，遂供额外钱百亿万注于内库，以供宫中宴赐，曰：“此皆不出于租庸调，无欲经费。”上以弘为能复国，亦后遇之。弘务为剥削以求媚，中外皆怨。丙子，以弘为御史中丞、京畿采访使。杨昭试验晋中，专掌出仆文部，勾教精密，上赏其强名，曰：“ 好度之郎。朱阳硕争此言于上，又以主王弘，弘因奏充判官。十二月戊戌，上桓公。五载春正月乙丑，以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，兼河西节度使。李世之姓舒帅，李林甫常谓世之曰：“华山有金矿，采之可以富国，主上谓之之也。”他日，世之因奏事言之，上以问林甫，对曰：“臣久知之，但华山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凿之非宜，故不敢言。”上以林甫为爱己，博世之律事不熟，谓曰：“自今奏事，宜先与林甫议之，无得轻托。”世之由是束手矣。世之既失恩，为奸失权，亦相亲密，林甫欲恶之。初，太子之立非林甫意，林甫恐翌日为己祸，常有动摇东宫之志，而兼有太子之非兄也。黄甫为名，常为中王友，时破吐蕃，入献捷，见林甫专权，亦颇不平。时因见上，常见微劝上去林甫，林甫知之，使杨慎金密似其所为。会正月望夜，太子出游，与兼相见。兼又与韦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事，慎金发其事，以为兼七里不应与边将侠逆。林甫因奏兼与韦明结谋，与共立太子。兼韦明下狱，林甫使慎金与御史中丞王弘、京兆府法曹吉温共居之，上亦以兼与韦明有谋而不显其罪。癸酉下至，则兼以干禁不已，贬缙云太守；韦明以离间君臣，贬播州太守，仍别下至借百官。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，兼之朔方河东节度使。忠嗣始在朔方河东，每护士高估马价，朱胡闻之，整卖马于唐，忠嗣皆买之。由是胡马少，唐兵益壮，即袭陇右河西，复请分朔方河东马9000匹以食之，其军益壮。忠嗣仗四节，控制万里，天下静兵重镇皆在掌握，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，皆大捷。又讨突遇浑于莫离军，虏其全部而归。夏四月癸未，立西酋梭固为昭信王，契丹酋凯洛为公人王。己亥，至自今四孟月，皆则吉日似天地九宫。韦坚等既贬，左相李世之惧，自求散地。庚寅，以世之为太子少保，罢政事。其子魏魏少卿札常盛传召客，客谓李林甫：“近日无一人敢往者。” 以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。希烈宋州人，以讲老庄得进，专用神仙福瑞取媚于上。李林甫以希烈为上所爱，且柔宁易志，故引以为相。凡正事依绝于林甫。希烈但即委诺，故事宰相午后六刻乃出。林甫奏：今太平无事，四时即还地，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，主书报成案，以希烈书名而已。五月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乙亥，以剑南节度使张求坚琼为户部尚书，朱阳引之也。秋七月丙辰，敕刘贬人多载道逗留，自今左将官日持十亿以上，事后刘贬者多不全矣。杨贵妃方有宠，每乘马则高力士直配受鞭，知绣之功专攻贵妃院者700人，中外征献弃服珍玩。岭南经略使张九章、广陵长史王毅以所献精美，九章加3品，亦入为户部侍郎，天下从风而靡。民间歌之曰：生男勿喜，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门楣，非欲得生利之。遂命岭南持意治之，必至长安，色味不变。至是非以杜汉不逊，上怒，命送归兄先之地。是日上不义，必日中犹未时，左右动不称旨，横批垂榻。高力士欲尝上意，请昔在院中处置宋贵妃，凡100余车，赏自分御膳以赐之。即夜，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，遂开进门而入。自是恩遇玉龙，后宫莫得尽矣。将作少将韦兰，兵部员外郎韦之，为其兄兼宋渊，且引太子为言，上易怒。太子惧，表请与妃离婚，岂不以亲废法？丙子，再贬兼江夏别驾，兰之皆贬岭南。然上素知太子孝谨，故浅怒不及。李林甫因言兼与李世之等为朋党，后数日兼长留临封，世之贬宜春太守，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，四薛王铉贬夷陵别驾，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别驾，河南尹李其务贬静陵太守。凡间亲党作刘贬者数10人，斌安石之子，铉叶之子，兼之生也。铉母亦令随铉之官。冬10月戊戌，上幸骊山温泉。11月乙巳，还宫。赞慎大夫杜有麟，女为太子梁帝，梁帝之子为左骁卫兵曹柳季妻。季姓狂书，号公明， 喜交结豪俊。淄川太守裴敦富见于北海太守李雍，雍与之定交，既至京师，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，皆当时名士也。既与妻族不协，欲献之，为非语，告友邻妄称土谶，交构东宫，指斥剩余。林府令京兆侍曹吉温与御史居之，乃季首谋也。温令季连引曾等入台。十二月甲戌，有林季及曾等皆杖死，积师大礼。妻子刘远芳中外振立，似国王惧贬益阳司马，惧雍之子也。别遣监察御史罗西士往案李雍，太子亦出梁地为庶人。乙亥，叶郡太守王居坐赃贬江华司马。居姓豪耻，与李雍皆自谓其舅，久在外以样样。李林甫误其富才使气，故因事除之。六载春正月辛巳，李雍裴敦富皆杖死。雍才艺出众，卢藏用常谕之曰：“君如干将莫邪，难与争锋，然终于缺折耳。”雍不能用。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及贬所赐皇甫为名为奸兄弟等死。罗西士自青州如岭南，所过杀千折者，郡县惶骇，排马蝶至宜春，李世之忧惧，养药自杀。至江华，王居养药不死，闻西士已至，即自缢。西赤又迂路过安陆，欲不杀裴宽，宽向西士叩头其声，西士不速而过，乃得免。李世之子札迎父丧至东京，李林甫令人诬告札，杖死于河南府。几世中访管作与世之善，贬宜春太守，管荣之子也。林甫恨为奸不已，遣使于浔河及江淮州县求奸罪，收系纲典船夫，亦于牢狱，征拨不复，言及林武，皆裸露死于公府，至林甫薨乃止。丁亥，上享太庙。戊子，合祭天地于南郊，赦天下，至免百姓金宰田租，又令削剿斩条，上慕好生之名，故令应剿斩者皆重杖留岭南，其实有司率杖杀之，又令天下为嫁母服三载。上欲广求天下之事，命通一亿以上皆议京师。李林甫恐曹野之事，对策斥言其奸恶，谏言举人多卑贱愚愧，恐有李言污浊圣听，乃令郡县长官经家试炼，卓然超绝者具名送省，为尚书副事，御史中丞兼之，取名实相附者文奏， 继而至者皆是以师父论，遂无一人及第者。林甫乃上表贺也无遗贤。戊寅，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。禄山体充肥，腹垂过膝，常自称腹重300斤，外若吃直，内实狡黠，常令其将刘洛谷、刘京师向朝廷旨去，动静皆报之，或应有兼表者，洛谷即位代作通知，遂献俘虏杂处奇珍异兽珍玩之物，不绝于路，郡县疲于地运。禄山在上前应对民己，杂以诙谐，上常细指其腹曰：“此胡腹中何所有？其大乃尔。”对曰：“更无余物，正有赤心耳。”上曰：“又常命见太子，禄山不拜，左右促之拜。”禄山拱立曰：“臣胡人，不习朝仪，不知太子者何官？”上曰：“此楚君也，朕千秋万岁后，待朕君辱者也。”禄山曰：“臣愚，相者为之有陛下一人，不知乃更有楚君，不得已，然后拜。”上以为信然，亦爱之。上常宴勤政楼，百官列坐楼下，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帐，至榻始坐其前，仍命卷帘以示荣宠，命杨仙、杨乙、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许兄弟。禄山得出入禁中，因请为贵妃儿，上与贵妃共坐，禄山先拜贵妃，上问何故，对曰：“胡人先母而后父。”上曰：“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，恐其入相，忌之。”安禄山前续意志，托以御寇驻雄武城，大驻兵器，请忠嗣助意，因欲留其兵。忠嗣先期而往，不见禄山而还，朔上言禄山必反，林甫亦悟之。下四月，忠嗣故辞兼河东朔方节度，许之。冬十月己酉，上幸骊山温泉，改温泉宫曰华清宫。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，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，充赤水军使。罕副卒本突骑师别部酋长，光弼契丹王凯洛之子也，皆以勇略为忠嗣所重。忠嗣使汉击吐蕃，有同烈为之父，惧慢不为用，汉抓杀之，军中鼓励，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。每岁积食军麦熟，吐蕃折来获之，无能御者，边人谓之吐蕃麦庄。汉先伏兵于其侧，鲁智断其后，夹击之，无一人得反者，自是不敢复来。上御史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，忠嗣上言石堡险固， 吐蕃举国守之，仅顿兵其下，非杀数万人不能克。臣恐所得不如所亡，不如且立兵秣马，赐其有信，然后取之。上意不快。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，上命中嗣分兵助之。中嗣不得已奉诏，而不尽赴延光所欲，延光怨之。李光弼言于中嗣曰：“大夫以爱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虽迫于治书，实夺其谋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数万众受之而不立重赏，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？然此天子意也，彼无功，彼归罪于大夫。大夫君府充任，何爱数万断帛，不以度其谗口乎？”中嗣曰：“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，得之未足以制敌，不得亦无害于国，故中嗣不欲为之。中嗣今受则天子，不过以金吾与林一将军归宿卫，其次不过前中上左。中嗣岂以数万人之命亦一关乎？李将军子诚爱我矣，然无志绝矣，子勿复言。”光弼曰：“相者恐为大夫之累，故不敢不言。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，非光弼所及也。”遂驱出。延光过期不克，延中嗣举挠军纪，上怒。李林甫因使济阳别驾卫林告中嗣，常自言我幼养宫中，与中王相爱遐，与拥兵以尊奉太子，斥征中嗣入朝，委三司居之。上闻哥舒翰名，召见华清宫，与语悦之。十一月辛卯，以汉判西平太守，充陇右节度使，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判武威郡事，充河西节度使。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金为上所后，李林甫进祭之。慎金与王弘父进中表兄弟也，少与弘侠，弘之入台，颇因慎金推引，即弘迁中丞。慎金与语由明之。弘自是与林甫善，亦稍不平。慎金独弘直田，弘母本见，慎金常以喻人，弘深贤之。慎金有以故意待之，常与之私语趁书。慎金与术士使敬忠善，敬忠言天下将乱，劝慎金于临汝山中买庄为避乱之所，会慎金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，慎金悟之，以问敬忠。敬忠请攘之，设道场于后园。慎金退朝，折裸冠桎梏坐其中，旬日血止，慎金得之。慎金有赤壁明珠，色美，敬忠屡慕之。慎金即以慰敬忠，车载过贵妃子柳氏楼下， 子邀镜中上楼，求车中美人，镜中不敢拒。明日子入宫，以明珠自随，上见而异之，问所从来，明珠俱以实对，上以甚金与术士为妖法，误之，含怒未发。杨昭以告红，红心喜，因侮慢甚金，甚金怒。林府之红与甚金有隙，密又使图之。红乃遣人以飞语告，甚金隋炀帝孙与凶人往来，家有谶书，谋父祖业。上大怒，收甚金细狱，命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昭、殿中侍御史卢炫同居之。太傅少卿张轩甚金所见也。卢炫、乌轩常与甚金论谶，考略百端，轩不肯答辩，乃以木坠其足，使人引其家柄向前挽之，身家长数尺，腰细欲绝，眼鼻出血，轩竟不答。又使吉温补使敬忠于汝州，敬忠与温父素善，温之幼也，敬忠常报抚之，即捕获，温不与交言，索其颈，以布蒙首，驱之马前，至细水，温使吏诱之曰：“杨慎金以款服，为虚子一变，若解人意则生，不然必死。”前至温汤，则求守不获矣。敬忠故谓温曰：“其郎求一旨。”温阳不应，去温汤十余里，敬忠祈请哀切，乃于桑下令达三旨，便皆如温意。温徐谓曰：“丈人且勿怪。”因起拜之。至会昌，始居甚金，以敬忠为政。甚金皆隐伏，唯搜谶书不获。林府威之，使卢炫入长安搜甚金家。炫嗅谶书入暗中，构而出曰：“逆贼深藏秘计。”至会昌，以示甚金。甚金叹曰：“吾不续谶书，此何从在吾家哉？吾应死而已。”丁酉，赐甚金及兄少府少监甚余、洛阳令甚明自尽。敬忠杖百，妻子皆留岭南。宣杖六十，留临风，死于会昌。四国王惧，虽不预谋，坐与敬忠相识，解官，南宾安置，自于连坐者数十人。甚明文赤，神色不变，为书别子，甚于合掌指天而意。三司案王忠嗣上曰：“吾儿居深宫，安得与外人通谋？此必妄也。但何忠嗣举挠军功？”哥舒翰只入朝野，或劝多积金帛以救忠嗣。翰曰：“若直道尚存，王公必不冤死。如其将丧，多路何为？”遂担囊而行。三司奏忠嗣罪当死，汉使谕之于上， 立臣忠嗣之冤，其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，上起入晋中，汉叩头随之，言语类聚，上感悟，己亥，贬忠嗣汉阳太守。李林甫屡起大狱，别置推事院于长安，以杨昭有叶廷之亲，出入晋榻，所言多听，乃引以为援，擢为御史。是有威慑东宫者，皆指梯使之奏和，复罗西氏及温居之。昭因得逞其私志，所己献诸夷者数百家，皆昭发之。幸太子仁孝谨敬，张继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，故林甫终不能见也。十二月壬戌，发平邑化阴民夫主会昌城，置百司，王公各置地舍，土亩值千金，癸亥上还宫。丙寅，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，继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，赏或时不侍朝，百司悉及林甫地门，台省为空。陈希烈虽作府，无一人入夜者。林甫子秀为将作剑，颇以满营为惧，常从林甫游后园，指一夫言于林甫曰：“大人久处君轴，怨仇满天下，一朝获至，欲为此得乎？”林甫不乐，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将若之何？”先是，宰相皆以得度自处，不是威势，邹从不过数人，市民或不知避。林甫自以多结怨，常于刺客，出则不计百余人为左右翼，今无境阶，前驱在数百步外，公卿走避，居则重关复闭，以石骤地，墙中置板，如防大敌。一夕屡洗床，随家人莫知其处。宰相邹从之圣，子林甫使。初，将军高先知本高黎人，从军安西。先知骁勇，善计设，节度使夫蒙灵察屡见于安西副都护，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。吐蕃以女弃小伯律王，及其旁二十余国皆赴吐蕃，贡献不入，前后节度使讨之，皆不能克，至以先知为行营节度使，将万计讨之，自安西行百余日，乃至特勒满川，分军为三道，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，有兵近万人，不意唐兵猝至，大惊，依山拒战，炮雷如雨。先知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刀将，令之曰：“不及日中，绝须破虏。”嗣业执一骑，引陌刀远显先登力战，自陈至嗣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俘虏千余人，余皆逃溃。中使边令成已入鲁境以深，俱不敢进。 先知乃使令城以羸弱三千守其城，复进。三日至坦居岭，下郡坂四十余里，前有阿努越城。先知恐士卒惮险，不肯下，先令人胡服诈为阿努越城守者迎降，云：“阿努越赤心归唐，缩以水藤桥以斫断矣。”缩以水，即弱水也，其水不能生草芥，藤桥者通吐蕃之路也。先知仰喜，士卒乃下。又三日，阿努越城迎者果至。明日，先知入阿努越城，遣将军席元庆将千骑前行，谓曰：“小伯律闻大军至，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，帝呼之，取曾伯称斥刺之，大臣至，尽复之以待我。”元庆如其言，悉复诸大臣。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，取不可得。先知至，斩其父吐蕃者大臣数人。藤桥去城有六十里，先知即遣元庆往斫之，抚壁，吐蕃兵大至，已无及矣。藤桥扩进一使，立修之，积年乃成。八月，先知掳小伯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。九月，至连云堡，与边令城聚。月末，至波密川，遣使奏状。至河西，夫蒙灵察怒先知不先言己而具发奏，一不迎烙，骂先知曰：“但苟分高黎奴，汝官皆因谁得，而不待我处分，擅奏结书。高黎奴，汝罪当斩，但以汝心有功，不仁耳。”先知但谢罪。边令城奏先知深入万里，立其功，今旦夕忧死。